变成是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淡了那种感动，那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弃 这一切的情谊，这感觉太奇异，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我才发现你很耀眼，请让我再瞧瞧 水深。

世界更明亮。

上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 好像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曾是第三者，但我不会让自己 再重蹈覆辙。

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飞你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的，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诱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

找个唱的童谣，我也从来没忘过。他说九九人唱大头像，他也没忘过。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上去就把这家人朋友好好哭一场。 一阳光晒干一切烦恼忧伤，服下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用耳朵用心听我唱，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蝴蝶蝴蝶飞到天空，挥动翅膀，翱翔的青春从前也只是只毛毛虫。啊，不要灰心，前面再难，思念再难，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珍惜它的精彩。我们全都是渺小蚂蚁，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不愿失去，别失去勇气，那就创造回忆，去买舞蹈飘逸，踏出旋律涟漪的倒影。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垂的天空。I know, I know， 在丘陵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用即使你骗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缺的天空。I know, I know， 在这里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让即使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你有哪些生活方式是可以不用花钱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度过一个星期的？那可能就只有一个，回老家找爸妈住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可能就花个什么车票钱，还能够得一堆零花钱，要不要脸啊，对不对？ 忘了对待 up so high， 感受这个旋转的世界，忘了现在或未来，抓紧每个幸福的瞬间。 听一些网友喊呢，说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五月不减肥吧，六月徒悲伤，七月都过半了，赶紧把身上的肥肉甩掉吧。下海游泳没有马甲线怎么能 hold 住整个沙滩呢？是不是说的好像有时间度假一样？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一份针对全国万人的调查显示说，有七成以上的人呢胃都不好，特别呢是中青年上班族为主。另一项白领胃健康调查显示说，从事销售、市场与技术工作的白领已经成为三大胃病高危职业了。有你吗？ 知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断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找个世界。 我喜欢你。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像丧手指。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 我找个世界。 学到一句话说，一个男人的基本诉求呢是被崇拜，而一个女人的根本诉求呢是被宠爱，很有道理，没毛病。 周末一睁开眼睛，心情挺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发现说，智能手机使用方式呢，能够揭示使用者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研究指出说，有抑郁症状的人呢，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达到了68分钟以上，没有抑郁状况的人呢，使用手机只是17分钟。难道手机是心灵抚慰剂吗？不过侧面来说，玩手机玩得越少的，心理越健康哦。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

怎么会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永远不嫁，江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